我还是叫你婶婶吧。 也成。 婶婶，我想喝水，麻烦帮我把茶壶拿过来吧。 慢点啊。得换药了，你一直睡着，我就没敢动，怕弄醒你。 好，麻烦了。 嗨，不麻烦，你尽管使唤我，别不好意思。 王大嘴哈哈大笑， 少当家的给了我好几块大洋呢，他们都想过来，没争过我，你知道为啥不？嘿，我嘴大，少当家的说我笑起来特别喜人，让我来逗你开心。我轻点，你忍着点啊，疼了就叫。 嗯，我怎么光着身体？我衣服呢？ 哦，被我脱了，穿着太麻烦，一拉一碰的，伤口疼。哎呦，瞧瞧你这瘦的哟，哪够少当家几下折腾的？得多吃点，胖了好生养。哎呦，差点忘了， 怎么了？ 你等等啊，我马上就来。 王大嘴放下药膏，小跑着出去，跑开不知多远，想起门没关，怕风吹着他着凉，又回来带上门，嘱咐了句： 哎，别乱动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 嗯，门被关上了。谢池望着窗户发愣，回想着昨日的事情，何风又救了他，已经是第三次了。正想着他，人就来了。从前何风开门总是用踹的，不同以往，他这次推门格外温柔，像是怕吵着他似的。刚进来，与谢池对上眼，才大步走动。 醒了。 嗯。 什么时候醒的？ 刚醒。他刚伸手就要去接谢池的被子，谢池赶紧按住，手臂一动，后肩上撕裂般的剧痛。 你乱动什么？ 别，我没穿衣服。 早看光了。 昨天快死了，今天又活了过来，不一样。 哼，力气不小，倒是挺扛揍啊，一夜过去生龙活虎的。 昨天夜里你去哪儿了？ 给你报仇。 杀人了？ 没啥。 那算什么报仇？宋清桃杀了我妹妹，你能帮我找到尸体吗？谢池看上去太冷静了，何风原本还在想怎么和他说这事儿，现在看来无需操心。 已经安葬了。 埋哪儿了？ 山腰上，去看看。 不用。何风沉默了，谢池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。我跟他没什么感情，不是一个母亲，没有一起长大，也就沾个血缘的关系，我自己都快死了，没功夫再为别人悲痛。你救了我，我会报答你的。 答应送你下山了，如果你想，现在就可以送你走。 我能再住一段时间吗？我暂时不想走了，伤成这样，行动也不便，可以吗？ 那你先好好养伤吧。 何风，谢谢你。何风没有回应，走了出去。何风刚离开，王大嘴就回来了，手里端着一个大碗，老远就吆喝： 来了来了。 是鸡汤，很香。谢池闻到肉味，微微扬起头来： 哎，你别动，我端过去。 王大嘴先将鸡汤放在桌上，挪了个板凳到床边，再去端碗。谢池馋得直生口水，目光紧随着他， 想抬手去接。 哎，烫，你别动，手还伤着呢，我来喂你。先喝口，尝尝，怎么样？ 好喝。 小厨房炖了一早，刚热了热，肉更烂。天还没亮，少当家的大半夜去林子里打来的，味道不错吧？我跟你说，难得见少当家对姑娘这么上心的，我看着她长大的，十几年哪儿还为别的丫头这样出头过？昨夜送你回来后，又去清寨找陶丫头算账去了。今天一早我听说呀，她抽了陶丫头几鞭子，还打了一枪，在手心上都打穿了。 一只手而已，宋清桃就该死，死无葬身之地。 陶丫头爱使鞭子，以后这右手怕是不能用了，活该，太跋扈，每回来我们这儿都跟伺候祖宗一样，生怕一句话说错挨了他的鞭子。这下好了，他那宝贝鞭子被少当家扔火里烧了。 想起那鞭子，谢池似乎还能听到他抽在皮肉上的声音。 那鞭子原本就是少当家送他的，讨丫头喜欢的不行，天天带着炫耀。他这么折磨你，就是吃醋了，幸亏没往你这小脸上划两刀，不破相什么都好说。烫不烫？